池水天际流，让长江池水天际流。 虽然小却很重要，山不怕高，路不怕长，世界无限大，灯火徜徉。记得你曾经说，命运自己创造。记得你关心我，只有拥有健康才有幻想。为了你我会做到，珍惜体验才有明天的美好。为了你我会做到，珍惜自己，争取生命。为了你我会做到。谁等一等，再想一想，事情虽然小却很重要，山不怕高，路不怕长，世界无限大，等我徜徉。记得你曾经说，命运自己创造。记得你关心我，只有拥有健康才有幻想。为了你我会做到，珍惜今天才有明天的美好。为了你我会做到，珍惜自己，争取胜利。

车来车往。